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周末继续陪着各位。这个到了周六啊，就是我们的固定的时间啊，聊什么呢？聊聊您的伴侣动物啊，就是您身边非常可爱的那一位。当然今天呢，也不光我一个人跟大家在这聊，我也不专业啊，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得请教这专业的大夫，所以我们依然请来的是两位都非常熟悉了，来自美联综合的专业的大夫。我们首先请到的是美联综合的孙大夫，欢迎孙大夫。 我是来自美联综合动物医院的孙立元医生。 孙大夫是主管这个心脏的， 嗯， 是吧？跳得快了跳得慢了都去您那儿看是这意思不？ 对 对， 对， 一会儿咱们再慢慢聊啊。 好， 这个还有一位呢，是这个受美联综合所有女大夫欢迎的，每个女大夫来了几乎好像来的女大夫没有她没搭过对儿的，真的真的真的没有她没搭过对儿的，就是我印象中啊，你印象里边是不是也是这样？所有来的你全搭过，所有来的你全搭过。 真的吗？ 我就要不承认，我们有回放。 下次我申请跟男医生。 好像没男的跟你来，我觉得。 我们流行一句话，就是铁打的唐大夫，流水的女大夫。 哎呦， 那好吧，下次我申请。 对， 跟哪位男医生来？ 就是唐大夫算是美联综合院草，是吧？就所有的女大夫都愿意和您一块上节目。这个唐大夫。 是吗？ 这个就不用多介绍了啊，因为大家都对唐大夫非常非常的了解。唐大夫呢，主管的是什么呢？除异宠类，除了猫猫狗狗，其他的像乌龟啊、鸟啊，主要是鸟，还有蜥蜴啊、蜘蛛啊、大长虫，不是那个蛇呀啊，这些都是这个唐大夫的擅长。所以今天啊，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不管是猫猫狗狗还是我们身边其他的那些好像平时比较少见的还算是个性化的这些伴侣动物，有任何的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今天我先跟你们分享一特挺有意思的事儿。 嗯， 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个那个小视频，是关于一个小狗狗的，是韩国那边的，一个农家，一个这个算大哥啊，大嫂两个人养了一只小白狗啊，就是一只小土狗，没有什么特别的。这只小白狗呢，天天不跟着自己的主人，他们邻居有一大哥啊，比他们俩岁数都要大，天天跟着那大哥走。那大哥也不管喂他啊，回来就是跟他嘿哈喽我回来了，然后他说哈倍儿高兴，然后躺在那儿让他摸肚子。等那大哥是一卡车司机，大哥一上班去了，他就远远的望着，就直到他回来，他的正经的主人叫他根本就不回来。然后后来呢，人家就讲这个故事，为什么这个狗狗跟这大哥关系这么好呢？是因为这个狗狗的弟弟，就是他们一母同胞的弟弟，是不幸车祸给撞死了。这位大哥呢，就把他的那个弟弟啊给埋起来了，就是给埋了啊，就算是下葬了。然后呢，他是目睹了这一切，所以自打那一天开始，他就一直跟着这个大哥，而且一直就是这个大哥呢自身也有疾病，他好像患有也是类似于癌症，还是蛮重的病。当时呢，他其实自己也对生活产生了有点绝望了，但是这个狗狗每天就一见到他就特别开心，就大笑脸就过来了，他也觉得每天生活特别阳光。看完这个小视频我就觉得哦好暖心啊， 嗯， 真的，首先给我的感觉就是哦真的好暖心，就是人和伴侣动物之间的他那种相互依托的那种关系，我觉得真的是很微妙的。 对， 然后我就后来又那么一想，我说真的有这种，就是就真的自己的正主不认，就跟着人家所谓的陌生人跑，真有这样的吧？因为最近我们家附近来了一只流浪狗， 我们一直在猜测这只流浪狗是流浪到我们这儿的呢，还是被人遗弃到我们这儿的。后来我们一直觉得它是被遗弃到这儿的，因为它跟人不怎么亲近，看到有陌生人接近它就叫，而且呢但凡有摩托车经过的时候它就去追，然后我们就想可能是一个开摩，就是它的主人开着摩托车把它可能扔在这儿了。现在呢就我们那边的邻居们就一起来养着它，但是养了也有个小十来天了吧，每个人就去送狗粮啊送水啊，但是它跟我们一点都不亲近，所以它是非常认主人的。一般我们对狗的认识就是非常认主人啊，这狗怎么会这样呢？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就是咱们先拿猫猫狗狗说啊，其他的一会儿再让唐大夫，因为我不太了解，一会儿让唐大夫再说。就这种情感的连接，你们觉得是特别妙不可言的一个事情呢，还是他们真的是，还是我第一眼睁开眼了看见谁，谁是我的主人，我就认他一辈子了，剩下的我可能不太认他了。 也应该不是第一眼睁开眼那种，就还是说陪伴他的人多，就是他可能还是会认陪他更多的主人、 哦、 然后像这个视频的这个就感觉确实是有一些微妙的这种情感。 对、 啊 对 啊 对 啊嗯、 真的是，就是从来之前的话可能也就是一面之缘，但是也是在他小的时候，说在他小的时候目睹了弟弟被撞了，然后呢看着大叔把这个小弟弟给埋葬了，他就从此之后真的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只回自己家吃饭啊，睡觉都是在大叔他们家这儿睡，大叔也不让他进门，他也不会主动进门，大叔进门了之后他就趴在那个门口，大叔一出来不是高兴摇着尾巴就冲上去了。然后当时我觉得这种情感真的是我可能很难去分析的一种情感，也是很微妙的情感。而且我也想到了，就是我们所有养宠物的这些家长们可能都是因为这种情感的，就是妙不可言的这种情感的存在，才对自己家的养的这些伴侣动物有了更深的感情。 对对对， 是 就 是 这种情感不是用语言能表达的，就可能只是一个眼神，或者说平时的一个动作什么的，就 是 这种交流挺绝妙的。 是的，是的。一开始我是想跟两位分享，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看的这个小视频之后的一些感受。那我们再问问唐大夫，就是在鸟类啊龟类里有我们这么深的情感的吗？ 我还是先回到猫猫狗狗，因为比较多、国外呢学者研究的也比较多。那关于这个人和动物的这个就是情感的这个纽带，有专门有一个词去研究这个，叫 human animal bond， 就是研究人和动物的这种感情纽带。那有很多这方面研究，那确实动物会对人产生非常强的依赖，会跟人有很多的互动。 是， 那这个情感是相互的，就是人我也会感觉到，然后也会对人产生很多的变化。那包括现在有确定有研究的，那包括可能会对人的这个健康方面产生一些有益的益处，比如说你跟这个伴侣动物的互动会让你的心情更平缓，那就是你的心率血压会更稳定。 是， 然后还有一些呢，包括现在有证实的很多就是辅助医疗方面的，包括现在有这种像医生狗的项目，就是有一些性格比较稳定的一些狗狗，那作为一些康复训练的一些就是康复师一样的一个工作，那帮助像有自闭症的儿童，像帮助一些养老院的老人，让他们就是让他们心情更好，然后也起到一些辅助的一些治疗作用，是这样的。那除了猫狗以外呢，那其他动物也会有这种就是情感的一些关系。那尤其在我接触的物种里比较多的像鸟啊，像兔子啊，它们也都会有这种类似的，它也会产生跟人的感情。那像您说的，就是狗狗第一眼看到的这个会跟这人特别亲吗？那这不一定，但是鸟呢很多会。那在鸟上有一个特殊的一个行为叫印痕行为，就是它从鸟蛋里孵出来看到第一眼一个活动的物体，它会当成自己的母亲。对，所以像之前我们看到就是文章有写，就是小鸭子孵出来看到人，然后它就从小跟着人就走。 对对 对, 对。 所以很多鸟这些从小被养大的，它会跟主人有非常非常强的这种纽带关系，会非常亲近，然后它可能跟别人完全就不理，然后只跟这个主人特别特别亲近。当然这个亲近有的时候是一个好的事情，但也有一些人，如果就是什么东西都有个度，如果它太过于亲近了，那比如说一些就只有这一个个体，然后 比如说是一个雄性的，那它会有一些异常的这种发情的表现，它会把这主人当成它的配偶，对，会有这种发情的表现行为。 哦、这个我们养狗的人见得多了，这算什么？ 是的， 对不对？ 也是这样的。 我为什么要对这个就是异宠类的有这样的疑问啊？因为原来我养过异宠鸟，我没养过啊、 嗯， 但是我看过这样的新闻，有人养鹦鹉， 嗯， 不敢开窗户。一开窗户、 嗯、 比如说链没拴哈、飞走了，哭，主人在这哭啊，哭半个月，然后有人劝他没事儿，你养的鹦鹉会回来的，一年过去了也没见影儿。我养过龟， 嗯， 然后当时呢我是上大学的时候养的，养了三年的时间，第一次我把我们家的那个就是我养的那个龟拿到我们那个宿舍的时候，因为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养它的那个容器啊，他那个时候咱们上大学每个人都有盆嘛，洗脸洗脚共用一盆，我就把我的洗脸盆拿出来，同时也洗脚的啊，贡献出来当他的卧室。然后我下铺的兄弟特别逗，第一天晚上回来，我回来的有点晚，我就把他放在那儿了，然后就放了点水，也没管他。第二天我那兄弟就是一起床就说，哎呦哥，你怎么洗了一晚上脚啊，就听见那滑水的声音，我梦着你洗了一晚上的脚。我这个不是洗脚，我养了一乌龟。我哟，养了一老鳖啊。我说那这叫乌龟好吧，巴西龟啊。养了大概三年的时间，后来因为毕业了，然后也没有办法带着它走了。然后呢我们学校呢有一片湖，那个湖也蛮大的，我说哎，要不我把它所谓的就放生了吧。啊，那个时候小也不懂啊，其实那个放生相当于杀生了，就我说哎，放了吧。我也看过曾经感人的短片啊，比如说放了之后啊迟迟不肯走，还留恋的回头看我，谁知道我们家那龟一沾水冲没了，连头都没露出来。我当时说哎呦我的天呀、啊、咱俩也算是共同生活了三年，我三年里边没什么洗脸盆啊，我一直跟我那哥们儿共用一个洗脸盆，脚我都是直接到这个我们洗浴的那个地方去洗，我说盆我都给你三年你连头都不回，最后真的就再也没找着啊。我就想，我说可能他们的跟人的那种情感的联系不像是猫猫或者是狗狗，它们可能跟人的那个关系更近一点，更容易和人产生互动。 像龟呢，因为我确实也接触不少那个两栖爬行像龟的这个病例 啊， 那有不少主人跟我提到，因为我个人没有养过龟啊，那不少主人跟我提他养了很多年，可能养了十几二十多年， 嗯， 龟实际也是会有感情的动物，它也会认主人，然后也会熟悉主人的声音、脚步的声音，然后它会在听到这些信息之后，它可能会从它待的地儿、躲的地儿出来去找你。 哦、 那我也有亲见，我去台湾一位医生家里，他也有自己养，那确实到他到了养龟那层露台， 嗯， 那所有躲在草丛里的龟就都出来找他要吃的。 哦， 对， 他养了多少年？ 他养了，都十几年了，都十几年的大的陆龟，他在台湾，你自己的房子，他三层房子顶层，他自己养的，然后都个头也都不小了，他一过去就都主动追着他走， 嗯， 对，这我有亲自见过，所以我也相信还是有感觉，可能还是跟时间，然后另外还是跟就是您跟他的这个互动关系有一定影响，然后还有我要提的一点呢，就是巴西龟，就是我建议如果还有朋友养，千万不要放生。对，因为它是个外来物种， 对对对对对，是的， 对，它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生物的一些危险。 对，说不定我的那只龟已经是我们学校那池塘的霸主了， 没错， 对吧？现在个儿已经很大了， 对， 哎，等着回去我把它捞出来。一开始咱们聊了聊人跟动物之间的一些情感的问题，刚刚说到了陆龟，其实跟人的互动很多，确实，因为我有一朋友也是，他们家养的也是一个陆地龟，每次只要他回到家，虽然爬得很慢啊，回到家换拖鞋的时候，你就能看见他露着小头，慢慢的就爬出来了，而且他饿的时候会咬你的裤腿，你就知道他饿了，然后你就喂他吃的就可以了，而且基本上是你走哪儿，他就慢慢悠悠的跟着你， 嗯， 然后你比如往沙发那儿一坐啊，他就在沙发那边啪一趴着。就等着你，你就一起来了，他也起来，慢慢就跟着你走。哎，也是这样的。这个说完了情感之间的呢，我们接下来要说一说实际的一些问题了，因为现在也算是一个换季。 最近这天呢是时冷时热的啊，热也是热得要命，冷呢昨天两位都说了，冷得要也是挺够呛的啊。哎，在这个换季的季节，可能我们的家的一些宠物也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前两天我爱人还跟我说呢，说哎春天快到了，可记着给他那个体外驱虫。说我说哎我好像给他已经滴过了。是一个月前还是两个月前我忘了，反正我记得已经滴过了。一般像换季的季节，是不是就是我体外驱虫要稍微密集一点，尤其到了夏天了，马上也到进入到夏季了，是不是要稍微密集一点，原来可能两个月，现在一个月。 对，夏天基本上就还是建议一个月一次，因为夏天本身这个温度就很适宜这些就是体外的寄生虫，然后而且蚊虫比较多，然后它招惹到身上的几率也就比较大，所以都会建议一个月用一次，这样它的药物浓度也可以就是能够维持预防的这个效果特别好。 明白。现在在城市当中有可能在尤其狗身上猫身上我觉得是不是 也相对少， 猫也是有，就比如家里有猫有狗的这种 也 可 能会有狗带回来，然后或者家里会养些植物啊什么的，就环境里还是会有这些跳蚤之类的。 明白。那比较常见的就是跳蚤吗？还有 蜱虫。 哦，蜱虫，蜱虫。对 对，这个也是比较常，尤其是带狗出去玩啊，比如说去山里，然后这些地方就很容易招到蜱虫。然后蜱虫除了说它引起皮肤的问题，它可能会传播一些血液的疾病啊，这些都还是比较严重的一些问题，所以体外驱虫还是比较重要的。 而且蜱虫咬人也蛮厉害的。那个时候我去邻国的时候，那边不是看鹿吗？你看，你仔细看那些鹿的身上都是有硕大个的，吸得满满的，饱饱的，肥肥的那蜱虫。然后当时看完之后，我腿上就长疙瘩。然后我说这一定是它咬的。后来发现不是，并不是，好像跟人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你除非是非常亲密的接触，而且是长时间的，才有可能会被蜱虫咬到啊。哎，那如果像狗狗可能接触这些的机会会多一点，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是有可能你要关注一下，它是会有一些寄生虫在身上了？ 就比如它瘙痒，它的皮肤瘙痒会比平时更频繁一些，就它总是挠啊，有可能就招到跳蚤，因为跳蚤在身上的时候会非常痒，无论是咬到它的这种过敏反应，还是跳蚤本身在身上这种爬行的这种情况，都会让它引起比较严重的瘙痒。 就一直挠， 它会抓或者是咬，比如说咬尾巴呀，然后那个抓身上的其他的地方啊，都会浑身的这种抓痒。 那它是在一个部位，比如咬抓，还是它这就反正目前什么咬啊抓的动作越来越频繁了，说明多了。 对，咬和抓的动作越来越频繁，有可能是身上就会有这种体外寄生虫。 就这些虫也会在他们身上到处乱跑是吗？ 对。 哦。 就是跳蚤会。然后像蜱虫一般还是咱们洗澡的时候，或者说突然发现它耳朵上有一个小的黑色的东西啊，然后或者是它的就是像眼周也容易招到，然后像它的身上洗澡的时候会发现一些这种蜱虫。 那像他们比如说我们滴了那个体外驱虫的话，一般管多长时间的事儿呢？ 一般最有效期是一个月。 就是一个月。 就超过这个时间，有可能就是预防的效力就没有那么强，所以就要重复的用。像冬天为什么说可以不用就是那么严格的一个月，就是可能这些虫子也比较少。 明白了。所以进入到夏季天暖和了，大家记着啊，一个月来一次体外驱虫。方式呢其实也挺简单的，一会儿我们也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现在体外驱虫都有哪些方式。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今天聊的呢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伴侣动物，猫猫狗狗乌龟蜘蛛蜥蜴等等等等，只要您养在身边的这些可爱的小动物，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一起分享一下。先来听一首歌，马上回来。 我登上那高山，自由地飞翔在那辽阔蓝天。我站在云端，脚下是一望无际的海面。我登上那高山，自由地飞翔在那辽阔蓝天。我站在云端，脚下是一望无际的海面。

就是通常可能会好一些在室内，但是也会有一些，就是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家里或者有小院的这种，也会有这种土壤啊，然后有植物的，也很容易找到，而且跳蚤很容易找猫的，它身上的毛可能更密一些。 那倒是，那倒是，那能不能这么认为？如果我们家没院儿。啊，没钱买那大院儿哈，我们家的猫基本上都不出门，那是不是应该也就不用做驱虫了呢？ 那比如家里有地毯呀、 啊， 这些也是容易， 啊、这也算啊， 也是容易有这些虫子在里面，就是生活很长时间的，而且家里比较暖和、然后如果家里在同时养着狗，狗可能出去外面遛啊，然后回来也会招到跳蚤的话，那同时也会感染给猫。 明白明白、那像猫的话，也是就进入到夏季的话，一个月做一次吗？ 也会建议一个月做一次。 它跟狗狗的那个能通用吗？ 不可以通用、 哦、 它有猫专用的，然后也有狗专用的，它的有一些剂量什么的是不一样的。 好吧、狗狗一般我们都知道就滴在脖子的脖颈那边嘛，就是它舔不着的那个地方、 对对对， 而且呢您要把毛扒开，然后呢把那个一般 滴在皮肤上， 对对对，滴在皮肤上，我这个操作是对的吧？ 对对对。 那猫呢？ 猫一样的药、 哦、 都是这些， 也是放在这儿， 一定要滴在皮肤上，然后是颈后面，就让它舔不到的这些地方 啊、好了啊，所以提醒各位要注意了，天儿越来越热了，您要给家里边的不管是猫还是狗啊，一定要做这个驱虫。像鸟应该就不会有这种找死的虫往自己身上蹦了吧？ 相对比较少， 是吧？ 在我临床经验中，因为大部分鸟啊，就是咱们家中饲养的宠物鸟，养的数量都不多，可能就那么一两个。当然也有一些小体型的小像虎皮啊这一类的可能会多一些。但大部分以我的经验，临床上发现它们身上有寄生虫的数量非常非常少。那只有一些像虎皮啊、玄凤这类鹦鹉，它可能之前在繁殖过程中，或者之前在您饲养之前，它的饲养环境可能比较差，然后这种大群饲养的可能会出现一些类似鸟的疥螨之类的这种体外寄生虫的感染。我有见到过这样的病例，其他来说都相对的非常非常少见。 那像他们要有寄生虫感染怎么办啊？他自己不会吃了吗？ 不会， 加个餐 不会。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那个芥螨，鸟的芥螨呢，就是很多动物都有芥螨，但是它是有种族特异性的，就是鸟的芥螨跟犬猫跟兔子长得非常不一样。但它说到螨虫，它是很小很小的一个虫子， 对， 是我们肉眼可能都看不太清的。 那倒是， 所以它们也不太会，而且它们是在皮肤里会打洞，然后都在不在表皮上的，所以就是鸟会，它会啄，因为那地儿也会痒，它也会使劲啄咬。甚至我其中有一个病例，是一个小的虎皮鹦鹉，它的爪子感染很严重，然后它把自己的一个指头咬掉了，所以因为非常非常痒，真的是很痒。所以就是他自己是没有办法解决这问题的，是需要我们检查确定之后正确的用于药物，然后去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对， 哦，这个一般很难会知道他是这种情况。就是一般比如我可能跟孙大夫，我们因为接触鸟少啊、一般看见鸟啄自己的都以为在洗澡嘛、对吧，梳理羽毛、捯饬对吧、哪知道他有可能还真的是感染的寄生虫、引起的瘙痒，他要去挠它。 对，很多情况下就是鸟的啄羽啊，它实际在鸟的诊断里头是最复杂的一个病，它啄咬会把羽毛咬碎咬掉的这种。因为正常的这个像您说的洗澡包括梳理羽毛会在鸟的这个一天中占据将近一半的时间， 没错， 它是一个正常的行为。 是、 但是一旦它把这个毛咬碎或者咬掉了，那它的鉴别诊断可能包括内科疾病，可能包括一些传染性疾病，也可能包括一些这种精神，就是比如他的就是一些精神方面的疾病， 是吧？ 对，就是精神疾病。对， 哦，明白了。就是您要发现您家的鸟开始自己往下边拔毛，那就是有问题了。 对，就这种啄羽的鉴别诊断要讲的话，实际可以讲一两天作为一门课。 哦哟，好吧好吧，反正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您要重视了，这不是在整理毛哈。 对，它如果掉的话可能就不太正常了。 哦， 对， 也是啊，谁也不会头发多自己往下薅、是这意思吧？ 没错，就是这意思。 明白明白。这个有一位这是野啊，问唐大夫说，唐大夫您好，请问说蜘蛛菊花底了还能抢救一下吗？先问一下孙大夫，你知道什么叫蜘蛛菊花底吗？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啥意思呀、啊？这是 我也不知道 啊。但 因为 它确实是这么发的， 因为我可能没有看到它这个就是国外的专业术语是什么，所以我不太确定它具体描述的是哪一个病症。而且相对来说，蜘蛛在 就是兽医的文献上，中文的可能基本上没有什么资料，那国外我能看到的实际是很少的。 它有可能是直译过来了是吧？ 我不太清楚，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什么太多的建议。 好吧好吧，那如果您方便的话，要不把蜘蛛的一些照片发过来还是怎样好吗？陈刚问了，这个我也不懂啊，如实的念啊，黄头侧近的乌龟是深水龟吗？需要晒壳吗？ 黄侧近龟应该它还是属于一个半水龟，那就是所有的龟我们都会建议提供这个那个照灯的机会，然后另外就是您需要所有这种半水龟，我建议您给它提供就是两个不同的区域，就是湿氧就是水的区域和一个陆地，然后让它自己去选择。对， 这黄头侧近是什么意思？是一种龟的品种？ 黄头侧近龟，它另外一个名字应该就是也叫忍者神龟，忍者龟。 米开朗基罗？ 不是，对，就是长得个头不大，然后还挺好看的，头相对身子比就比如说你养过巴西龟，它的头相对是比较尖，那个黄头侧颈龟显得会更宽一点。好吧，我的描述好像不是特别形象。 是不是也是比较常见的那种？ 相对来说还算常见。 就是它的头，我不知道描述对不对啊？它的头比巴西龟细溜。 不不，它头宽一点， 好吧？ 巴西龟宽，对，宽一点， 扁一点， 对，宽一点。对， 看来你见过，我没见过。好吧，啊，这个有一个问题要问问孙大夫了。他说，我们家现在有一只四个月大的猫，现在呢又想要一只三个月大的狗狗，请问一下，狗狗这么小，抵抗力也会很小，那会不会被猫传染得什么病呢？另外，四个月大的猫能容忍三个月的狗吗？ 嗯。猫和狗之间共通的病其实不是很多，就尤其是它比较担心的一些传染病啊，这个没有什么明显就是它俩之间可以相互传染的，但比如说有一些皮肤病有可能，比如说猫身上有癣呀，这种有可能会、 啊、这个会传染给， 对，有可能会共同传染、 哦哦、 但是就是一个年纪相对小一点的猫，不是说它的年龄能不能接受狗，而是猫这种动物它本身可能就接受另一种，无论是另一个物种还是另一个就是同样是猫，都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就要看这个猫的性格怎么样。其实猫还是喜欢独居一些， 对， 所以可能它就如果来了另一只动物，无论是哪一个品种，它可能都会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 就是这跟大小没什么关系， 对，跟年龄可能关系不太大。然后三个月的狗来讲，它的抵抗力确实也是低，就这个时候养的话、本身这个季节就容易有一些疾病，比如说它真的是忽冷忽热呀、本身这个狗就容易有这种呼吸道的问题、或者说胃肠道的问题，那三个月它的抵抗力很差，然后如果刚买回来换环境也是很容易出现这些问题的。 明白了，好吧，反正我身边的一些朋友猫狗和平相处的这种案例啊，一般都是猫后来来的。就是家里边先有的狗，后来我又养了一只猫，可能比如说收养的也好，或者是朋友赠送的也好，或者自己买的也好，一般这个都还行啊，都还能相处，至少也没有打的就是特别惨烈的那种状况。但一般像狗狗要是后来的都不行，尤其家里边有一只年龄稍微大一点的猫， 那就更 哇，那真的是不行，那把狗吓得就真哇到处躲啊，那猫是真上去拿爪擦擦挠啊，哎呀，那个狗狗因为小，打架还不怎么学得会哈。然后呢，有人就说哟，你可千万小心，别让它那个猫爪子把它眼睛给挠了。 对对对，猫因为很灵活， 对， 动作也很快。 对，所以说您看吧，看看这个猫的情绪如何。如果猫的情绪还相对平稳的话，我觉得可能还算是个大度的猫哈。 反正通常可能狗相对小一点，它会很好奇，它可能就愿意去接触猫，但是猫可能不愿意去接触其他的这种动物，所以可能之间会上演一场猫狗大战。 对对。好吧啊，再来看一下 B 勾关 G 勾啊，他说，我家的狗娃五岁多了，得了颈椎病，这个可以治好吗？怎么治？平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颈椎病你要说完全治愈，因为它有一些是由于比如说椎体的这种骨质的增生啊，就跟人的这种椎间盘病一样，它是有这种就是增生出来的这种骨质的，这个是没办法给它就是通过一些药物的方式把它，比如说我把这增生给它去掉，那是不可能的，你要通过这个病要治愈是不可能，但是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手段让它没有症状，就不产生这些症状。那颈椎的问题无非可能就是疼痛的话它可能就不动，或者说真的疼到不吃饭，再严重会有一些就是肢体的这种运动障碍，比如说瘫痪之类的。所以我们治疗主要是通过止疼啊，然后就是在加速这就是那个让这个血循环，或者说这个就是它的运动障碍就是维持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就是可以自然的行走。但是你要说这个颈椎本身的这个问题是治愈不了的， 治愈不了，只能平时稍微多保养保养 或者说用中医的方式啊，比如扎着针灸啊， 对对对， 然后用这些方式就中医的方式治疗这种颈椎或者腰椎的问题还是很有效的。 我们美联综合也有一位中医原来做过我们节目啊，找他去给扎扎针，对对对对对，找他去扎两针啊，可能能相对好一些。说到颈椎病呢，正好我有一朋友，他们家的狗狗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像您说的，不怎么动，然后运动起来呢，明显看他走得非常慢，其实年龄也没有多大。后来呢，也是到了医院检查，说是有颈椎病。当时主人说：“我的天，狗狗怎么还能得颈椎病呢？它首先年龄不大，其次它又不怎么坐，都是趴在那儿，他们还能得颈椎病呢？”后来人家说有可能是类似于像他们那个家族遗传啊，还是那个，对吧？ 是有这种可能， 是有这种可能的。然后呢，他就经常带他到，尤其到夏天了，您可以带他去游泳，说是对那个颈椎还相对在作为运动来讲是对狗狗有一定好处的。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反正他们建议，那边的医生是建议他们这么带狗狗去游泳，至少从他的狗狗来讲就还好，就还好啊。 游泳其实更有助于比如说骨关节的一些问题，像大狗的这种髋关节呀，或者说一些关节的问题更好。那个颈椎腰椎的问题好像游泳 没啥用是吗？ 好像没有听说特别明显的这种效果，但是其实还是理疗的效果更好一些，就是中医理疗的方式， 还是扎针什么的， 对，或者说有一些烤电的那种方式，那种热敷的那种方式。 好吧，我们再来看，这是一键一键解决啊。他问了一个关于养鸟的问题，他说通过观察发现，很多养鸟的几乎都是一笼一鸟，而且都是养公鸟的多，母的少，这是他观察啊。他说我想问一下，那笼子挺大的，为啥不能养一公一母呢？凑一对多好，一家子。 您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您观察的都是咱们老北京传统养鸟，就是笼养鸟架提笼架鸟出去遛的。那这种一般为什么一笼养一个呢？就是而且为什么一笼通常养公的呢？因为咱先说公的，这个因为咱们传统养鸟的目的两个，观赏，一个是观赏它的就是观赏它的外观，还有一个是欣赏听它的这个鸣唱。但是这些鸟就是公鸟，它的鸣唱能力会更好，母鸟相对会少很多，好很多，所以这就为什么它会养公鸟。然后公鸟的话，如果你养俩，它可能就打起来了，有可能，它会有领地意识，在发情，因为叫声最明显的就是在发情季节，发情求偶这个季节。那如果两个公鸟在一起，它即使没有发生明显的肢体冲突，那对任何一个个体都是一个特别大的压力。它首先会排斥对方，然后他会给自己特别大的心理压力，可能会出现一些行为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就是所有咱们传统这些养鸟啊，就是这笼养鸟里头基本上都是野外捕捉的。那这种我实际个人我不太建议去养这种野外捕捉的这种个体，因为对环境来说是一个问题。对， 好吧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投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欢迎进入吃喝玩乐大搜索。 啊，我喊赢刘波。 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Expresso 的问题。他说我们家的猫是半岁了，最近一段时间可能是啊，他说那个便便呢有些干燥啊，每次呢都会有点那个啊出血啊，就是使劲使大了有可能啊。然后呢现在吃的话呢是只吃成品猫粮和妙鲜包还有小罐头，让大夫帮我解决一下呗，怎么能调整一下让它稍微顺畅一些呢？ 嗯，首先他平时吃这个妙鲜包和罐头的量会不会相对多了一些，然后而且猫饮水会少了一些，因为正常来讲五个月出现便秘还是饮食上有可能会有些问题，或者这个猫很不爱动，但是一般这种半岁啊五六个月的猫还是很活泼的， 嗯 嗯，然后存在这种就蠕动本身功能差的这种可能性也不大，所以可能饮食上会要调理一些，然后如果说只是干一些然后没有造成完全的这种便秘就是拉不出来，可以尝试着给它吃一些，就是如果是食疗的话啊，就是吃一些蜂蜜也是可以的，就是蜂蜜水啊给它喝一些，这些也是可以的， 还真是真是。对，多喝水其实跟就是跟人的调整差不多，其实 对他可能吃的这些罐头啊什么这种蛋白啊，对，这种蛋白质啊或者说脂肪的东西太多了， 对， 然后粗纤维类的东西很少， 对， 嗯， 哎，那如果他现在吃的是成品猫粮会不会换一种猫粮可能会好点，因为我上周咱们聊的时候我不也说过我们家那个狗 处方粮是吗？ 对啊，就是那个处方粮也是一种，另外我们家那个狗不是给它换了狗粮之后它就开始拉肚子， 对对对， 然后换了原来的那个就好了，会不会这个也有这样的， 对，就也有可能是它这个那个粮食里的这个配比也是这种脂肪或者说蛋白质比较高，可以换一些这种纤维含量比较多，或者说本身就如果它很严重的便秘就换那种就是叫处方粮，会车前子啊，这种东西就是它会缓解便秘的这种。 嗯，好嘞。山泉也问了，我们家的新猫进家已经快两个月了，老猫见了就死咬，现在是天天隔离，有什么好的办法吗？这好像没什么好 办法，真的没什么好办法，对，所以猫其实还是真的就是还是分开，就是上期好像提过这个问题，也是给它送走， 对对对， 然后分开， 对， 嗯， 其他的真没什么， 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对对对对，再来问问唐大夫，他说他们家的八哥要换毛了，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八哥一般什么时候换毛啊？就这个时候换毛啊？ 就是在是这样的，就在北京，咱们北京属于温带地区，那在温带地区鸟类的换羽一般是一年两次，春季一次，秋季一次。那换羽期我建议是几方面，一个是饲养环境，那饲养环境管理上我们要尽量减少它的应激和惊吓，那因为这种应激和惊吓会导致它的体内的这个类固醇分泌的增多，可能会让它的羽毛出现这种叫恶斑的一种斑纹，它这个会影响羽毛的质量，就是你外观看羽毛也不好看，而且它羽毛特别容易在有恶斑的地方折断断裂。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营养，那换羽期建议给它补充额外的这个鸟的必需氨基酸，像苏氨酸啊这个半胱氨酸等等这类，那可以提供比较简单的就是比如说蛋黄粉，或者说专门的这种昆虫粉啊之类的，就市场你可以买到，对， 高级了，蛋黄粉。 对，因为蛋黄是来自于鸟类制品，所以它的氨基酸的成分会跟鸟类需求会比较接近。 他们吃着不觉得惭愧吗？啊？ 那是鸡蛋。还好，还好， 哦，也还好，是 还好。就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释怀了。哦，好好好，哎，说到这个，我还经常会给我们家的狗狗喂一些这个蛋黄，说好像是对毛啊，还是对什么有好处？ 其实也是额外补充这些营养，氨基酸类这种东西。 好吧，啊，一会儿我们再继续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马上回来。 Called me after midnight, must have been 3 years since we last spoke. I slowly tried to bring back the image of your face from the memory so old. Now

18: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着我们的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在周末继续陪着各位，我是夏明。今天呢是周六了，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我们身边的伴侣动物的一些问题。我们请来了两位专家，都是来自于美联众和的大夫。首先我们请到的是孙大夫，欢迎孙大夫。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众和动物医院的孙立元医生。 哎，孙立元医生呢是这个心脏科的主治专科医生啊，就是心脏啊，只要跟心有关的都归他管。还有一位呢是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和喜爱的异宠专家，我们的唐大夫。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联众和动物医院的唐国良。 哎，欢迎两位。这个刚刚我们聊了聊这个比如说情感的问题啊，还有梳毛的一些问题啊，包括换季了大家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也解决了一些大家提出来的一些关于他们家宠物的一些问题。当然继续欢迎各位来提问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刚刚咱们不是说了吗，如果家里边有猫的话，要来了一只狗，一般我们没见过相处的特别好的啊，但是啊，就有那么懂事的猫，就在赵他们家养着。他说赵说了啊，说哎，你们说那情况不应该呀啊，我们家没短1岁半啊，后来又弄了一只5个月的小金毛，现在我们家这金毛1岁了，俩动物好着呢，除了偶尔打打架。我估计这打架也是打情骂俏那种啊，俩人天天在一块互舔啊，猫舔狗，狗舔猫的啊，而且我们家猫特别爱给金毛舔脸。哎呀，您是这个猫啊，您家的猫是这个不错，心眼大哈、啊、心比较宽啊，能容狗啊，能容人啊，挺好挺好，这算是您的福分，真的是啊。这个另外呢它有一问题，不是金毛1岁了啊，但是呢他带他出去跑的时候啊，发现他喘的有点厉害。他说现在1岁80斤，是不是因为胖所以喘的有点厉害？ 一般要是年纪轻的这种喘，就是要看他是不是有这种体态肥胖的这种可能性。然后其实看他胖不胖，就主人怎么分辨呢，也还比较容易，就是你要看他有没有腰身。其实动物也是要需要曲线美的。 马甲线， 对，如果它真的是有这个腰身，你能看到它腰的地方相对往里凹一些的话，这是属于一个比较标准的这种体型，当然不能骨瘦嶙峋的那种，就是相对有一些腰身。如果真的看不出来，真的就是就跟个板凳一样那种，肯定还是有一些稍稍的胖，就要控制它的体重了。 明白，就是胸腔的骨头要露出来了，那就说明有点太瘦了。 对。但是就是胸腔和腹腔，就是肚子那块要往里稍微凹一点点的话，那个其实就是只要是从上往下看，它是有一个这种腰身的，就是还是比较就是标准的一个身材。 你见过有腰身的金毛吗？ 很多年轻的时候吧还是有的，然后有很多随着它年龄的增大，当然就是主人的这种疼爱啊，比如说吃的还相对比较好，尤其是做完绝育之后的一些慢慢发福的还是越来越多。 哎，金毛如果说按体质算的话，它算是易胖体质吗？ 金毛还算吧，还蛮算的， 还好啊。 就除非它真的有一些那个主人就会带着去游泳啊，经常会锻炼的，这些会保持的比较好。 因为像这些大型犬它们运动量要需求比较大， 如果运动量不够就还是容易 胖。对，而且现在可能啊，就因为首先大型犬您一定要在五环以外才能够养啊，这是一个。而且呢有的可能家附近的条件并不那么好，就是遛狗的那个条件并不那么好。而且呢大狗一般我们都牵着，它跟人的那个步伐比的话，它的运动量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有的那些可能朋友们家长们遛的时间又相对短，我一般遛我们家就那小狗，我们家小太标算那叫标准，不那上一次跟我说那叫 mini， 对 mini 就是比玩具要不是比茶杯要大的那种啊，但是比标准要小一点的那种。我一般遛它每天2个小时，所以它现在身材就特别好。虽然啊，这个吃东西那简直是，就是极不健康，我觉得。当然也跟我们的作息习惯有关系，因为我们回到家了，就晚上了。他一般我们回到家，他就开始吃，然后带他出来遛，遛完了回来，人家接着吃，就等于吃夜宵呗。吃完了，现在人家依然还是有腰身 啊，有时候还特别好。我还专门上一次也是问了哪位大夫，我就说怎么算瘦，他就说你摸摸他的那个这个肋骨，你看如果非常之明显的话，那可能是有点瘦了。如果还好有一层肉的话，那没问题。我就一摸，哎，正好有一层肉，体重比较好啊。所以我觉得加大运动量吧，喘得厉害有可能是动得少啊，多带他跑一跑，带他扔扔飞盘啊。如果他要不捡呢，您就捡回来再扔出去啊。 当然还有就是假设，对，假设他真的是就感觉他的运动如果不是很胖的话，他的运动真的比远远比别的狗要差一些，就是稍微一动就会喘，那可能就真的要上医院看看，排查一下有没有可能有这种先天性心脏病的可能性 啊。这个也有可能是这样的问题。 因为心脏病的话，它的一些症状最开始可能就是运动不耐受，然后喘，尤其是天气一热呀、什么的容易喘。 那倒是，那倒是。 通常要是一岁的话，那肯定就是先天性的这种问题。 明白了，好啊，您注意一下啊，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杨天行说了，他说他想请教嘉宾一个问题，他们家的猫是暹罗啊，他特别喜欢吃水果。什么桃啊草莓啊，尤其爱吃那种瓜类，哈密瓜西瓜香瓜什么都吃。不是说猫吃不出甜味吗？那这些对它吃的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吗？能不能吃啊这种东西？ 那个我个人家我也养猫 啊， 然后我的经验啊，我每个猫真的性格和嗜好的差异真的特别特别大 啊。那倒是， 我们家三个猫有爱吃玉米的，有爱吃地瓜干的，有爱吃海苔的，每个猫的口味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真的很难就用一个标准来衡量它们。然后关于哪些东西有毒呢，可能之前已经很多医生也介绍过了，那我目前已知的可能对猫猫狗狗有毒的，像一些人的药物，像感冒药啊，像这个含咖啡因的东西，含酒精，含巧克力，那这些东西可能是有毒的。那除了这以外，像您给它吃这水果，那目前来看至少我没有看到明显说它有毒的。 葡萄， 葡萄，对，葡萄可能是其中一个。葡萄它可能会造成肾衰，包括在狗在猫上都是有毒害危险，对，这个是不能吃的。那其他的水果目前来说还好，当然籽儿可能会有一些风险，比如说卡道或者有别的风险，尤其大的。那我们上个月刚做了一个狗狗吃了一个芒果，我们取出三个芒果核来的胃里，对，所以有些种子比较大的这些水果就千万对别乱喂。其他的，如果他吃完之后，你可以先他真的特别喜欢，你少量给他一点点。那吃完之后没有明显的异常，你还好。但是尽量要避免这些太甜的东西，因为毕竟那个猫猫狗狗它不刷牙，有可能出现一些牙齿的问题。 那倒是，那倒是。好，另外呢，有一位朋友，这是叫小迷啊，对，应该是小迷说了。我想养只鸟，我的要求就是晚上别叫，白天随便叫啊。然后呢，我可能时间呢，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照顾它。唐大夫建议我养什么好呢？ 首先呢，我觉得养鸟之前，您要做很多功课。第一个就是，您要有时间。对。这个 别养了啊， 因为您需要先了解它的生活习性，然后您需要了解它的行为，然后需要您每天去陪它互动。那这个没时间，就是看我个人建议啊，就是一个每天您至少需要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去陪它互动。然后这个是就是作为一个伴侣动物，那您通过互动您才能建立更好的感情，然后您也会了解到这个动物的整体状况，它会不会有突然的行为改变啊，突然有一些就是跟平时不一样的地方，你才能发现它到底有没有问题。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您花更多的时间去跟它互动，您可以聊就你可以去就是动物它也会了解到你对他有那些要求，这个有点像一个训练了。那你可以跟他通过他这种互动，你可以了解他某些行为是表示什么意思。那这个动物，因为鸟很多都很聪明，他也会根据主人这些行为了解到你想让他去干什么。所以这个是很微妙的一个关系。那还有刚才您说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不希望他晚上叫。 对， 通常啊，鸟一般晚上不叫，他也睡觉。 哦、好了， 很少有对，除了猫头鹰，但是猫头鹰不让养，那是国家保护动物。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大部分鸟叫的时间啊，它就是清晨和黄昏， 这是鸟最活跃的时间， 多清晨的时候， 清晨可能五六点钟，就是就很早，它会很早。对，当然这个我们可以人为的调节，因为这个它是就是叫日出而。就是日出而作，它太阳出来了，它又有信号，然后它开始醒来，它会叫。那如果说我们拉着窗帘或者给它待的这个笼子盖一个遮笼布，那里面是黑的，它可能它也不会有这样的表现。 明白。 所以，还好，它的生活规律跟人还是相对接近的。 那还好。 对，然后它下午的时间呢，通常是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就太阳落山之前，因为鸟是群居动物，那么它们在落山之前会从四处它们觅食的地方回来一块儿，到聚集在一起，然后叽叽喳喳互相理毛啊，互相叫，所以这个时段也是，叫的比较多的时段。晚上一般还好了。 哦，好。哎，其实我觉得现在像这个小迷的这样类似的问题挺多的，有很多的朋友就觉得我一个人在大城市啊，我回到家里边可能暂时来讲也没有爱人的陪伴，也没有家人的陪伴，可能就我自己，我呢就想找一个伴儿啊，找一活物当伴儿，但是呢我呢平时工作也挺忙，我希望别花费我太长的时间回到家，你比如说像唐医生说我一个小时我觉得还好没问题，我在看电视的时候不就跟他互动了吗，对吧，我在可能做功课的时候，就是我在做功课休息的时候，我不是也算是一种互动了吗，这个问题不大。其实需要蛮多的，但是养狗大家都知道，养狗那个您一定得，你一天至少抽出来俩小时您得遛它，风雨无阻啊，下什么东西您都得下去遛的啊，这是其一，所以狗不建议养，猫其实可以尝试一下， 对 吧，猫现在很多朋友养猫其实都是 因为 这个，没时间遛狗，所以就养猫了啊。还有比如说除了猫之外的其他有没有什么像异宠类的，有没有什么建议想养这些宠物的同时又有那种互动感比较强的这些新鲜的小宠物们可以让我们去接触的。 像其他的非短鳍动物，我可能首先推荐的就是兔子。兔子会猫跟猫比较类似，您可能需要就是也不需要出去遛，然后您需要做的就是就照顾它的起居、喂食、清洁笼子。那相对来说，可能跟养猫的工作量差不太多。对。然后其他的工作量可能就会大一些了。无论是养龟啊，还是说养其他的爬虫，你需要 龟也很大吗？ 对啊，尤其比如说你养的巴西龟，你需要每天换水。然后如果说，因为它会长的体型相对比较大，然后它的缸又有需求，因为它在里面要能活动开，所以，养一个巴西龟可能需要一个一米左右长、宽三四十公分，就很大一个缸。 对对对。 然后，因为我之前也有养过，然后每天要搬着那个缸去换水，很沉的。对，所以我那个弟弟还可以的。现在已经很久不换了。 我有一朋友家里边有那塑料的，也挺好，也是硕大个儿，你可以换个那个。 那我已经对不养了 啊，不养了，不养了， 对，送给朋友。 好，哎，那像那个蜥蜴呢？因为蜥蜴也挺帅的。 它主要还是你去给它打理。那如果是素食的，您每天需要如果您不做饭的话，您需要额外去给它买菜。然后可能需要新鲜的，然后因为所有的新鲜菜你喂完了之后要打理，它的那个爬箱会很脏，然后需要你每天去给它清洁消毒，那这个工作量实际真的不小，然后它也会比较费电，夏天你需要给它照灯的 UVB 啊，然后冬天你还需要给它保温，然后你电材也需要经常的去换，不太容易， 这个就 会花点时间。 对 对 对， 如果是肉食性的，会有另外一个问题，你要给它准备食物，吃虫子还是吃小鼠？这个你可能就需要养另外一些东西，你可能需要养昆虫，你可能要需要对、对，所以 小 食物链 对对，因为你没有办法，你保证你随时能买到外面的，所以很多你看养爬虫的朋友，他都会养。可能养蟑螂、杜比亚这类的，可能需要养乳鼠自己养，对，所以家里就是相当于无形中多了很多的对你需要的工作量。 估计唐大夫一说完这个呀，可能有一些朋友就说：“哎，这不错哎。” 但是甭管您养什么，之前呢还是像两位大夫说的，您一定要先了解您要养的这个动物，然后您要了解它的作息，然后您要了解您要抽多少时间去关照它，然后再算一下您的时间是不是能够关照到它。 对， 别养完了之后发现我根本没法打理它。也有很多人说，哎，我养这动物就不耐活。那可能啊，一方面是您的购买渠道是有问题的，另一方面可能就是您给的照顾不够啊。所以呢，这毕竟是一个小生命，在养所有的生命之前，大家就一定要考虑清楚。有任何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我们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我们再来看一下朗月的问题啊，朗月说，哎呦，吓我一跳，这个说是那个他们家的狗狗一出去就围着垃圾箱转，但凡有谁扔了点好吃的，他就捡来马上就吃。怎么训练让他不吃外边的这些垃圾呢？而且好像是哦，就是出去之后谁给他什么东西他都吃，他觉得可能这样会有一些危险，这一定是有危险的。怎么训练他不吃？首先不吃别人给的，另外不捡垃圾吃。 他现在年龄多大？ 没说。 哦，如果还真是就是，比如说一岁以内吧，还相对还可以训练，就可以上一些专业的这种学校啊，可以去让他培训一下。然后要真是说现在就想赶紧解决他外面捡垃圾的这种，不成就只能套一个嘴套，然后让他别去捡，因为确实是有一些风险的。就你就首先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就容易腹泻嘛，然后真是吃到一些骨头什么的，就还是很麻烦的。要是卡住啊，就还要去需要梗阻啊什么的，需要手术。然后还是一些小时候可能习惯没有养成。 哦，那倒是，肯定是的。小时候我也是看了一个小视频，然后呢就教大家怎么去从小去训练狗狗，从它不吃不让它吃别的东西啊，从就是我扔出去的东西它能给我叼回来啊等等，能去训练的话，它是奖惩并用的。 对对对， 就是奖励是什么呢？小时候奖励也是非常简单，就给它爱吃的东西就好了。然后呢惩罚也是非常简单，就不理它，就这样一生它基本上就知道哦我错了。除非特别皮的啊，就轻轻的啪拍的一下，他也知道大概是错了，他就会朝着正确的路上走。因为不知道您家的狗狗现在是多大了，所以可能只能劝啊，实在劝不了呢，是不是可以略微的上上手，让他那个就是是吧，长点记性是吧？ 可以就是用一些，就像当然不能使劲打， 哎，不 能 使劲打。 就比如说，我只是吓唬你一下啊， 对对对 这种方式。当然家里一定要有一个，就是相对来说他比较怕的人，不能说家里的人他都不怕， 哦、对对， 就可能有一个人对他来说特别有威严，用这个人去训练他也可以。 对，原来我身边也有一位朋友，他也是，就是他们家的狗狗出去咬一切，真的是 咬 一切啊，就去垃圾箱就咬那盖儿。咬那个把手，咔咔咔咬，咬完了之后呢，有什么垃圾翻出来就咔咔咔咬。如果垃圾箱挺干净的话，他就咬那个冬青的底下那根儿，咔咔咔咔咬，把那冬青咬的哟，哎呦，看着都可怜。然后后来呢，我说，哎，你试试这样啊，就是你找点他喜欢吃的东西，每次出来呢，你就带上点，带上那么一两块，然后呢，比如他要咬这咬那，尤其咬垃圾箱的时候，啪一巴掌。打完之后他不是就稍微有点害怕了吗？这时候等他稍微镇静下来的时候给他一东西吃，就这么慢慢的训练他，至少现在来讲就是咬垃圾咬的不是那么厉害了，但是依然还咬冬青啊，就找那最粗的咬，然后他说为什么呢？这事我说估计磨牙呢。您可以试一试看有没有什么帮助啊。好吧，那个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这首歌叫做《全世界最温暖的情歌》。 我想幻想和你以后的生活，用阳光笑容和你温柔的手，我不敢确定我们的以后，可我想牵你的手跟你一起走。这不是情歌，只是我想对你说的，

就很漂亮，非常非常的洁白，羽毛、嘴是红色的，然后他们会作为某些鸟的一个代育鸟，比如说像七彩文鸟，我们说的那个湖锦雀就特别漂亮，您看那个优派显示器那个 logo 就那种鸟，它们很好看，但是它们的繁殖能力会比较相对会弱一些，然后石姐妹鸟通常会作为它们的代孵鸟，帮它们孵蛋，帮它们育雏，那在国外这个是一个挺成熟的一个方法，对。然后作为宠物鸟来说呢，它很就是可以作为观赏，然后他们就是养的时候一般都是一群养在一块，然后会叽叽喳喳，每天像我刚才说的早晨的时间和下午的时间会很多的互动，叫声很悦耳，对，看上去也很漂亮，然后跟它比较像的是就是斑胸草雀，白色品种，那个叫 Zebra Finch，它常见的是那种灰有花纹的，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白色的，也是红嘴，但是比白纹鸟要小一点，但是你如果不太熟的话，你会把这两种鸟会搞混，它长得很像。然后那个斑胸草雀那个另外一个名叫珍珠鸟，然后白色的叫白珍珠，所以有的时候这两种鸟确实容易搞混。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们医院的人这么喜，就女孩子这么喜欢它了，你知道吗？就是你说猫猫狗，你随便说一猫，谁没见过？你随便说一狗，谁没见？他刚才说那么多鸟，你一个见过吗？ 没有，我一直在看他。 对呀、啊，白珍珠，好，我也就记着最后一个白珍珠啊，其他都没见过。但是估计养鸟的朋友，喜欢鸟的朋友，可能你说出来就知道是什么鸟了啊。好，说完了这个，咱回答一下他的问题。他说这个鸟他养了六年了。因为他也是看朋友，有的朋友呢就是类似于像我从笼养或者家养之后，我开始慢慢的训练他能够在外边，就跟类似于像咱们遛狗啊，或者是不知道那个叫遛鸽子嘛，对吧？就那训练鸽子飞来飞去，最后还能飞回来。如果有这样的，能不能把我们家的十姐妹也训练成这样？就是我平时也能把它放出去，它能回归自然。但是到了晚上该吃饭的时候就回来了，有没有这种可能？ 这个我还真没有见过养十姐妹可以做到这样的，可能会比较难。 这个风险也大。 一般的，就是能这样放飞的。很多鹦鹉不太能做到，那鸽子还好，但是会有一定的比例可能就回不来了。对，就经常因为养鸽子就是经常会自己发现少，然后也有人会发现多。对，就可能就会带回来别人的，就都会有这种情况。然后像体型越小的鸟啊，它就越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惊吓，它可能就惊飞了，所以这种会风险更大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个轻易不要尝试。 好吧，这个我也觉得，就可能您在就是在笼子里边待久了，他习惯了，他可能到一个陌生环境，他不一定是有些可能人们会想啊，他是向往自然，有可能他是一种害怕，可能就走 了，已经不适应了。 对对对，就跟我那龟似的。一看见大水塘子噌游了，可能他游了半个小时之后发现，哎呀，这盆比我那盆大呀， 游不到头。 我这样也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呢，要是比如说您从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种散养的模式啊，可能会好一点。但是您想，您都养了六年了，要再想把它再放归自然，还想让它按时按点回来吃饭了。可能难度会大一点啊，风险也会很大，有可能真的就一飞就走了。 对，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刚刚有的朋友问，就是我没时间，我养些什么宠物啊？有这位朋友呢，他是非常明确，我想养只狗狗，我要稍微厉害点的，至少来了陌生人它能叫啊，而且毛要短，要大中型的狗。样子别太特殊就好。他说本来是想养那个金毛或者是拉布拉多，但是觉得吧太温顺啊，来了个人也不叫，上去就舔，他觉得不好啊。他可能需要一个看家护院的，因为可能人家家是有一个大院的啊，他可能需要一个看家护院的。我有一个呢，不知道您家住哪啊，如果五环外的话，您可以尝试养一下那个罗梅纳啊，毛也不长， 也算是大中型的狗，但是一定要把笼子弄好锁好了啊。罗威纳是非常凶的一种狗啊，不知道两位还有什么推荐吗？ 因为我们目前觉得就是咱们城里养狗啊，大部分人考虑的可能还是尽量温顺，然后能够跟邻里相处的比较友好。 嗯， 那可能前两年养的炒的比较热吧，养的也比较多的獒犬类的。 嗯， 那性格确实会比较凶。那经过这么多年啊，在我们动物医院见的越来越少了，那可能也是跟它性格有关系。因为真的这种性格会比较烈的动物，可能会给您跟邻里的关系带来一定的麻烦。 嗯， 所以现在真的是我们从医生角度，我们可能也不太推荐就是养这一类的。 嗯， 对，而且真的作为看家护院啊，我觉得可能有一些现在更好的，现在这么多人工智能的设备，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就更方便的一些东西。对对对，然后对啊，因为作为伴侣动物，我觉得他们还是更多赋予他们一个就是比较温顺啊，比较对比较可爱的一些形象。对，而且确实我个人了解，除了獒犬以外，我可能也想不到什么其他，就是他就是觉得符合。 对，唐大夫的这个建议呢非常的贴心。 嗯， 因为他怕您可能 hold 不住，而且呢如果您要是首先是在城里啊，其实五环左右的我都不建议您养。如果其实您在郊区，比如说有一大院子，您养一大的其实真没问题啊。 嗯， 因为我有很多朋友也是在郊区，就那附近就在山里，就他们几户人，他是得找一大狗啊，要不他会有一些小动物什么的来。而且呢这个大狗呢比如说像比特罗威纳，这些都是没问题的看家护院的。而且这些狗啊，我觉得我也理解，他有很多男孩子包括女孩都特别喜欢这种狗。为什么呢？这种狗特别忠诚，就是你只要对他好啊，你千万别对他不好，对他不好他可能也会对你，就是反正也发点脾气。你只要对他好，他对你巨忠诚，然后你只要出来真能防身使，他对陌生人会很凶，尤其他比较少见陌生人的时候，他对陌生人很凶。如果您要是想有这方面的想法，就是说对您忠诚，能够看家护院，刚刚我说的那两种狗也不错。现在还有一种狗呢，不是德牧，但是比德牧要小，整个嘴是黑的，但是样子整个形长得有点像德牧，但是叫什么我一时想不起来了。那个狗呢也非常适合看家护院，因为就在我们家旁边那儿有一大哥，他就养了这个狗。这个狗是从早叫到晚啊，只有晚上大概睡个四个多小时，然后就开始就开始叫啊，一直叫， 听着像狼。 反正个儿不大，但是很凶，很凶啊，而且跑得特别快。说是也是国外的一个品种， 马犬吗？ 我忘了叫什么了，就是嘴是黑，对，嘴是黑的，哎，对对对， 可能是马犬， 马犬哈。然后那个狗也还不错，跑起来巨快，噗就跑出来了啊。这几种狗都不错，但是还是前提，就是我们说的那些前提，首先您得在五环外啊，至少五环外。然后呢如果您要出来溜着还要见陌生人的话，一定要牵着就可以了。还有一个，这位朋友可能是刚刚养狗，他说关于狗我有几个问题。第一，买完狗之后或者是领养完狗之后，我是不是要第一时间带他去医院做检查？如果需要的话，需要做哪些检查呢？还有他是否需要马上打疫苗呢？因为狗狗差不多两三个月，就这些问题。 嗯，就是如果是新养的，比如今天我刚拿到这个狗，我想给它做一些检查，其实可以先做一些体格检查，大概看一下这个狗的健康状态。 嗯， 但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就想知道它有没有可能有一些病毒性的这种传染病啊，如果在没有症状的时候，可能查的查也查不出来。 嗯， 然后但是可以查一些抗体，就是这个动物它到底防这些病的这种抗体啊怎么样，也是可以心里有个数，它到底容不容易得这些病。然后呢还有什么问题来着？什么时候打疫苗？ 什么时候打疫苗？ 通常我们就会建议换一个新环境，可能 10天到2周左右。就如果说你观察这个时间，这个动物都完全健康，没有一些什么腹泻呀、呕吐啊，也没有这种呼吸道的问题，比如说咳嗽、流鼻涕、打喷嚏，就感觉特别正常，就可以带过来打疫苗。但如果在这个期间出现了任何的问题，比如说拉稀，然后比如说有咳嗽，那就要及时到医院去检查，首先要排除有没有传染病的可能性，然后再做一些，就是比如说它可能因为抵抗力低呀、容易得一些疾病，要及时的就给它治疗。然后还在这段时间呢，也不太建议带出去，因为毕竟疫苗没有做全，外面的这些接触的这种病毒比较多，所以就还是要只是在家里，不要遛，也不要洗澡。 然后在家里的如果拉尿的话呢，您就稍微忍让一些，是不是小狗都这样哈？ 对，因为它也没有养成这个习惯，但其实有一些相对就比较聪明的小狗，你可能给它铺那种尿垫啊，或者说是那种对报纸类的东西啊，然后去训练它，有的可能一周左右是可以就是学会的。 有很多人都说呀，小狗不好养啊，就比如说有人说我要养狗，那个谁谁刚生了一个一窝小狗，我抱一只过来，人家都说哎呀你小狗不好养，其实就是因为小狗它们的免疫力低，就跟咱们小孩一样。 而且它疫苗没打全、所以这个时候它属于一个相对危险的一个个体。 对、而且呢咱们又不太了解，比如说这不愿意太经常提起的啊，不愿意提起的一段，就是因为我也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养小狗，说几个月的小狗啊，反正是养了大概不到一个月就死了。我说怎么搞的呀？他说不知道啊。我说你平时怎么养的呀？我养的可细心了，我那个什么喂它吃这吃那吃那。我说听着也还好，我说打疫苗，我说打了。我说也还好啊。他说啊，我们可爱干净了，我一天给它洗一次澡。我说完了，就是洗死的。这是对吧？就不懂嘛，就是觉得好像就跟人似的。我照看你，照看多好啊！我一天给你洗一次澡，是不是那个时候狗就尤其是小狗，别一天洗一次。刚才您都说了，说最好先不要洗澡，一个月两个月最好先不要洗澡。我觉得是不是大概在5个月以后？ 就其实疫苗打全了，就好很多。因为疫苗打全了，可能基本上都3个月以上， 是吧？ 所 以这个如果新养的一些宠物的话，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周六的节目，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您这个作为新手刚上手的时候，您应该注意点什么，这个非常非常关键啊。正好也有一位朋友，他是想养那个贝子，贝壳的贝，贝子。好吧， 什么 终于问到是鸟啊、 因为我对这种好多俗名还不是特别熟，有 好吧， 对， 好吧啊。他说他想养被子，然后说应该怎么养，这样一会儿那个我查查被子到底是什么，一会儿再告诉你。咱们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励。客户使用手机银行越多，获赠的智慧星越多，多存一些就可兑换丰厚电子礼券，最高500元。 哟，不错呀，正好要买电，用手机银行缴费得了，我也数数星星。 活动详询工商银行95588。 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口一口吃掉拥堵。 刚刚我们查了，贝子原来是山雀哈， 梅山雀， 梅山雀。 这个通常可能还是传统养鸟的这个，就是野鸟一类的。 哦。 然后更多可能观赏它的好看和它的鸣叫的声音。但是通常这一类呢，从医疗角度上，我们就是可能归纳到野生动物这一类，那可能的建议会，就是首先，就可能就尽量大家不要养，这一块。然后在医疗上，因为野生动物相对宠物上，它的能够获取的信息就会少很多，它的动物的基本生理指标，它的一些医疗的参数可能都会少，所以，专业饲养那可能就是一个常规的一些建议，跟我之前说的跟鸟相关的都类似了，大概就是这样。 还是养刚那十姐妹吧。 对，十姐妹可以的。 名多好啊。啊，感谢夏树还有 Lucky Stank 说了那是麻犬啊，夏树也把那个照片发过来，没错没错，就是这个。 就是个性体型不大啊，但是腿巨长， 细长， 长腿欧巴啊，跑得特别快，就是玩一直叫啊，挺可爱的啊。这个 Miss Reid 说了，他说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几位啊，闺女今年快四岁了，想要养一只小宠物，比较适合养哪种呢？先从唐大夫开始。 我觉得比较简单的，因为就培养小朋友，这个家长一定是希望通过这个养小动物培养小朋友的这个爱心和责任感。 嗯嗯、 那我觉得啊，最开始应该是，就是动物的性格比较好相处，而且照顾起来也比较容易。 嗯、 那犬猫类呢，可能猫猫会比较合适， 嗯、 照顾的花的精力也会比较少， 嗯、 也会它也不需要外出。 嗯， 还有就是，如果非犬猫的话，我会首先推荐就是兔子，它可能也会相对比较好照顾， 嗯、 也不需要出去遛，啊、护理起来也会比较容易，然后跟小朋友的互动也会比较多， 嗯、 对、 嗯， 大概就是猫猫和兔子， 也就差不多这两种， 对， 对对对，如果您有时间，因为孩子四岁啊，您不能指望说，哎，你养了所有就你管啊，这种可能性不大啊，基本上就是养的什么呢，您一定是您得先懂。 对， 是吧？ 对，提前做好功课。 对， 对， 对。 然后像犬猫呢，现在网上很多知识，然后您也可以提前，比如说，就是您身边的动物医院啊，提前跟医生去聊聊， 嗯， 可能都会给您一些好的一些建议。 嗯， 那像非犬猫动物呢，很多现在大陆的书籍可能会少一些，但是我们能拿到很多就是中文的书籍，那主要是台湾那边，有写很多，也有翻一些像日本啊、欧美的书籍，他们都翻译成中文了， 嗯， 在网上也都能买到，就是关于有养兔子的。有养两爬的，养鸟的，你需要做哪些准备？ 嗯， 那都会有这方面的信息，很详细。 嗯， 你可以通过这些书籍去了解。但有时候网上的信息，可能会不太准。 明白。好，这个您先学习完了之后，您可以帮着孩子拿一拿决定啊。这最后一个问题啊，说马上到夏天了，我们家的狗去年夏天就掉毛掉得非常之厉害，有什么方法可以控制一下呢？ 嗯，什么原因掉的毛首先要知道，或者说它只是因为要看什么品种啊，比如说它就是属于毛比较密，我也没有天天给它梳毛，那夏天天气比较热，它也会自己掉毛，会相对比较多，然后看看体外寄生虫有没有定期的给它预防啊，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些原因导致的这种掉毛。嗯，然后如果真的是它就是可能皮肤有一些营养状况的问题掉的毛，那可能要补充一些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呀，让它就是毛囊营养更丰富，然后就不容易掉毛了，就知道它的原因。 它如果就是每一到这个季节就固定掉毛，而且掉毛掉的都差不多的话，这个应该也问题不大吧。 嗯，对，或者说你就给它补充一些这种毛发营养的东西。嗯，或者有可能是因为它比如说洗澡过勤，或者说时间过长才洗澡，这些可能都有原因。 哦，哎，有没有方式就是他现在比如说一切都是正常的啊，都挺好的，但是呢就是家长说，哎呦，这大夏天的我给他梳毛梳得忒累了啊，这都快能在冬天做褥子了，这个我怎么能让他稍微少掉一点，比如说从吃上饮食上能有什么调节的吗？ 还 是基本上品种就这样了，你很难调节， 就是一些保健品的这种，那或者说就加在那个食物里的这些，就口服的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就美毛油类的东西。 哦， 嗯，还是有效果的。 也就这些了。 嗯，或者我看夏天很多人都把毛给剃了。 好吧啊，这个，但是夏天剃毛也有一个问题，也有很多的大夫来了都跟我们说，嗯，剃了其实是会造成阳光的直接照射，所以反而会引起皮肤病。 嗯， 所以呢，这个剃了好像是省点事儿了，但有可能会更费事儿啊。所以建议大家别剃得太短啊，一到夏天， 梳梳， 哎， 嗯，还是梳。 对，没事没事，多梳梳啊。出去遛的时候就拿把梳子就梳呗，啊， 薅一薅。 对，这薅狗毛又不到，对吧？挺好啊。好嘞，感谢大家的给我们发来了这么多的问题，也感谢大家的分享，同时要特别特别感谢两位专业的大夫给我们的做来的一些分享和对问题的一些解答。谢谢孙大夫，谢谢唐大夫， 谢 谢两位， 谢谢大家。 谢谢， 我是夏明，今天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就到这里了，明天17点呢继续是我们的节目，说的是什么菜系呢，明天17点我们揭晓。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 他每天一直下，朝思暮想的情郎，流星化成秋千声。